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乐乐圈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达往两旁一看，东镇门的常遇春，西镇门的八臂哪吒宁波彪，与此同时，全都杀进大阵了。八路人马就集合了。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，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。到了这个时刻，人人心花怒放，杀呀，冲啊，端他的将台，冲啊！往上就闯，元帅徐达又高兴又着急，督促手下的战将冲，快点杀！于老，你还不往上冲？于老啊，在这时候犯了脾气了。怎么犯脾气？他怎么瞅徐达，怎么别扭？心说话，姓徐的，我闲着没有，我刀斩脱金牛，刀劈脱金秀，打进阵我就紧忙活，我这一个人要瞅着一个人别扭，这可真没法啊！我到这连气儿还没喘过来，就逼着我打阵呢。哎呀，你这徐达是处处给我小鞋穿呢。你还记得以前的仇呢，我就不动弹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。将帅不和，于皋在这不露脑袋，瞪着眼睛看着徐达。元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，于皋，你因何抗令不遵，快冲！于皋还不说话，徐达催马过来，用鞭子指着他，于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你来看，众人都在打阵，因何你在一旁休息？这回于皋可真急了，心说话，徐达，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呀，我也豁出去了。想到这，于皋火往上撞，脸上一阵冷笑，好，我这就打阵。哎，那是谁？他用手一领，徐达认为来人了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可坏了。于皋就抓紧这个机会，抡起大刀奔徐达就是一刀。别看徐达50岁挂零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。徐元帅回头一看没有人，就知道上当了，肯定于皋这小子安心不良。当时再想回头来不及了，就听见金风所响扑奔自己的上身，徐元帅尽量往旁边躲闪，哎，再躲得快没有刀快，咔，斜肩铲背，让于皋这一刀就给砍上， 你想想于老那是头一排的虎将，那刀那么沉，这一下能轻得了吗？所幸的是元帅徐达身上披着宝铠，里边有棉甲，中层有铁锁连环甲，外头有大叶黄金甲，光这甲胄就有一寸多厚，另外还背着八杆护背旗，那护背旗那杆儿都有手指头那么粗，都是铁的。要没有这些东西护着，这一刀啊就给徐达两分了。就是这样，这一下把护背旗的旗杆剁折了三根，三层铁甲全都砍透了。徐达是身受重伤，哎呦了一声摔于马下，当时就没气儿，鲜血奔流，染红了土地啊。这一下是谁也没预料到的，马营中将一看，耶，这怎么回事？于老，你怎么砍元帅？你疯了！于老这一刀也发出去了，也后悔了，心里埋怨自己，这怎么了？我疯了！我不管跟他有多大的别扭，我也不能砍他，但是失了手了。现在徐元帅死活不知，于皋觉得脸上无光，羞恼成怒，射了三支反箭，不得马，他跑了。那意思，你爱打阵不打阵，跟我毫无关系。这胡大海众人就叫他，于皋，你回来！你小子上哪去？于皋连头也不回，啪！就冲出金龙交尾阵。安下他不说，众将赶紧下马把元帅徐达给救起来。哎呦，可抓了下了，怎么出这么多的血？用一些战袍把他包上，民兵是不战自乱，主帅落马了，军心涣散，还哪有心打阵呢？正在这时候，人家元营就使用了水阵，把黄河闸口的铁闸提起来了，水淹金龙交尾阵。就听着水声跟牛吼一样，闷隆隆，眨眼之间，这水就没了官兵的磕膝盖了，一会儿就到肚脐了。这个仗还有个打吗？胡大海暂时代理元帅，纷纷有人撤，快退出大阵，快！他们跑得再快，没有水快。人家援兵心里有数，都躲到高地方去了。打阵的人心里没数，被淹死是不计其数啊。援兵在山头上高府之处事先准备的弓箭手雷，底下水淹着，上头火烧着，民兵这一下就损伤了四万余人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大家狼狈不堪，败出金龙交尾阵。到回到营里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别的顾不过来，先给元帅治伤，把军医大夫全找来了。朱元璋一听，吓得颜色更变，说于皋砍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小冤家他是疯了，他现在何处？跑了，不知跑哪去了。大伙咬牙切齿，多等找着于皋再算这个账。 等给元帅一检查这伤一看，这后背斜着有1尺2寸多长一个大口子，深可露骨啊，把这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一下，都露出白茬来了。由于伤势太重，流血过多，所以徐元帅不省人事，仗着民营里头有神医有好药，经过紧急的抢救，缝合了伤口，吃着止血的丹药，2天以后徐达这才清醒过来，那脸跟白纸一样，吃喝不下，问什么也不说话，说不出来。朱元璋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这不倒霉吗？眼看胜利在握，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。这还怎么打阵呢？元帅身受重伤，这个仗就没法打了，看来半路就得班师回南京了。大伙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。哎，到第3天头上，突然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。报，报主公，各位将军，那个逃走那鱼狗回来了啊！营里头一阵大乱，朱元璋就问他在何处。单人独马在营门口呢，因何不让他进来？他不进来，不但不进来，骂的贼难听。他说什么让徐元帅出去送死，他也不怎么听说，说徐元帅没咽气儿，他这气儿还出不来，非把元帅给置于死地不可。啪，朱元璋狠狠地用手一拍桌子，可气坏，这个冤家是真疯了。来啊，2队派军医大夫在这伺候着徐达，不提民营众将老少英雄都出来，到辕门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和一瞅这鱼狗，歪戴着金盔，斜披着甲胄，胯下宝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，也不知他喝了多少酒，五官都挪位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，就见他压耳的毫毛也耷了下来，上身直晃他，酒气喷人。朱元璋一见是又气又恨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跟他爹有交情啊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他爹花刀大将于金彪文中过进士，武中过探花，家趁人职100万富翁，但是不保大元朝，支持朱元龙，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，才有一段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。没有于金彪拿钱，朱元璋也没有今天，饮水思源，不能忘本。所以朱元璋想起于金彪来，心里就难过。那么于金彪死了，他儿子在自己的帐下聘用，所以对于狗就另眼看待，也不管是皇上，包括胡大海，老一发的英雄对于狗都恩爱的了不得，但是谁也没想到于狗能干出这种浑事来，这不气人吗？朱元璋一看他这个样子，把自个儿心气得噔噔噔噔噔直跳，以长者和皇上的身份拍马到了前面，用玉鞭一指， 玉狗，冤家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啊，就因为你一人之过，我们在金龙角尾镇大败而归，损伤了4-5万人呢、啊。你这罪有多大？你为什么砍元帅？元帅哪一点得罪你了？你回来还不进帐认罪，苦苦的哀求，你还得着理了？你在门口骂什么？哎，李欢不撒手扔刀，自备其夫到帐里请罪。当长者的不这么说，怎么说呀？余镐一听，把大刀横担铁锅梁，一抱拳：“万岁，您说的都对。恕微臣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力，我在这儿给您作个揖，你原谅我吧。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姓余的，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忘不了您的好处。不过咱话说回来，这徐达，我跟他势不两立，他逼死了我爹，现在又逼到我头上，主公请想，他要不把我逼急了，我能拿刀砍他吗？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您老。在未出兵以前，他就找我的茬，八路派将，他唯独不派我。我跟他辩辩理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这就要杀我。要不是我干爹胡德海给我求情，我这条小命没了。不杀也罢，还重责我40军棍，到现在我腿上的伤还没好呢。我就憋着一肚子气，进了大阵以后，我余镐哪点不卖力气了，泼出这条命破阵，他就朝着我别扭，就说我不服从军令，这不是找茬吗？扳着我的鼻子尿尿，骑着我的脖梗拉屎，这叫欺人过甚。我忍无可忍，我才给了他一刀。主公啊，咱们君臣感情可不错，这里头没您的关系，您呢就闪退一旁，我飞进大帐，把徐达的脑袋给他摘下来不可。一句话把朱元璋气的是颜色更变。余镐，你这孩子真不听话，我就不叫你进去，你能怎么样？呀，皇上，我把好话可都说尽了，你要真不给我面子，这我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敢把我如何？就见余镐一瞪眼，呸，你算个屁，不让进去我就宰了你。朱元璋气得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，都哆嗦了。冤家呀，余镐，好孩子，你真成人了，你居然能骂我，好好好，有出息有出息，今天朕这条命我不要了。朱元璋就豁出去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二王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催马出来，老四，老四，怎么回事？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你跟个混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？走走走，回归本镇休息去，交给我了，我训教训教他。 朱元璋一看，点了点头，这才把鱼稿交给胡大海。要讲究胡大海这个人，脸憨皮厚，能折能弯，凡是别人办不到的事情，他都能办到。尤其胡大海觉着跟于金彪莫逆之交，又是于镐的干爹，不管从哪方面说话也有分量。胡大海舔着大肚子，脸蛋子往下一沉，拿出长者的身份：于镐，混蛋，混蛋加三击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？哎，我瞅你越大越不懂事儿，越大越不是东西。有理就是有理，没理就是没理。徐元帅要杀你那会儿，我为什么给你求情？我不是同情你吗？觉着你的孩子不懂事儿，大概元帅委屈了你，就替你说好话。现在不能了，你没理我能帮着你吗？你为什么砍徐元帅，把大帅砍成重伤，现在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。就为了你，我们破金龙交尾阵失败了，四五万人命丧大阵，你说你小子这个罪有多大，死有余辜啊，你还不说认罪，你还跑到这脖子一梗个拔横，你觉得你满肚子都是委屈，狗屁。但凡你要懂点人情，你能骂皇上吗？皇上对你爹对你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，就是咬你几口你也不能说疼字儿。看来你真是混蛋透顶了，赶紧下马承认错误。你这个认错还不晚，别忘了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敢老说话，你敢不听了？哎，和胡大海这顿拍，哎，你别说，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，就胡大海那么拍他，他没言。到最后，于镐一笑：“干爹，您呐，怎么骂我都行。”您讲话了，咬我几口我不能说疼，不过我算钻了牛犄角，要说我没理，打的天边我也不承认。干爹，咱爷俩井水不犯河水，您能不能听我的话闪退一旁，您别管这个事儿。今儿个我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要不把徐达的脑袋砍下去，我死不瞑目。干爹，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呀？我你真逮着理不让人呐，你说的叫什么话，我闪开让你砍元帅的脑袋，你小子还是浑横不讲理，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故乡老街》，王诗唱作词，吴迪作曲。